台北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河内至东南偏东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南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咁影响段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富泰村。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意外，龙尾富泰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喺龙鼓滩路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近住龙鼓滩村一段咧流回方向嘅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就喺龙鼓滩路近住龙鼓滩村因为有意外流回方向嘅全线系封闭嘅，咁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一大挤塞。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喺旺角区因为有公众游行活动，咁而家海亭道、橡树街、中树街以及系部分嘅海宏道、樱桃街、雁架街同埋福泉街咧都系封闭。咁另外，柏景湾公共运输交汇处咧都系临时封闭嘅。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较早前曾经有路面维修，慢线一度系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要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生意最紧要整靓个招牌。 为咗公众安全，屋宇署每年都会喺目标街道大规模清拆违例招牌噶。 咁点保住个招牌啊？ 要用呢一招招牌检核计划，请合资格人士检查，有需要就加固，再向屋宇署提交安全核证。通过检核嘅招牌可保存五年，之后重新检核，否则照拆。详情请打26261616或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点半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会将奖项颁给10位展翅清洁超新星， 仲会有一众歌手在现场表演噶，仲有师兄祠堂会排出斌师兄同埋你凌师兄， 当然唔少得敏感时刻嘅 Lady M 阿莫莉姐你啦。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齐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内容啦。 师兄祠堂 Season 2 有咩唔同啊？ 有啲新嘢咁啦。 师兄磁力王 有几巴闭啊？ 师兄磁力王越听越彷徨，师兄磁力王班友好猖狂， 师兄磁力王听到唔想瞓 乜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斌仔、阿一、凌子慧、师兄祠堂，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午时间2:09 有些时间洁癖，特登等到要答正才讲。 我有这些强迫症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报下天气先，唔该。 而家嘅温度系26度啊，相对湿度94%。 系今个星期我系听众阿一， 我系主持波成啊。 我哋加埋系听众主持波成阿一， 哇！ 就系我上两个星期嘅身份啦。 身份啦，哇！几耐冇听你喺呢个节目嗰度啊出声啊？ 诶、希望嚟紧都系吓。安全度过， 你小心啲啊！呢个人 小心啊！而家 估唔到出事先，居然唔喺后援会。 好啦，咁啊，过去嗰两个星期我都有听嘅。咁阿斌嗰个就即系在上嗰个星期，我就直情翻埋嚟帮手，即系执头执尾啦。 上个礼拜做访问啦， 上个星期就有嘢做，就未翻唔到嚟啦。 咁啊，听咗两个星期啦，咁样。 我对于同事嘅爱情观咧， 系 几有兴趣。 以一个叫听众嘅身份听呢个节目、哦， 嗱，先唔好理个局外人嗰个身份先啦。但系、哦、我觉得呢样嘢咧，大家都有啲兴趣嘅，就系、是、对唔同同事嘅爱情观啦、佢嘅历史啦，系有啲兴趣嘅。 系， 即系例如系阿斌佢点样去追女仔啦，咁呢个有兴趣啦，系咪先？ 系啊，佢个胆量好高啊！你知个人不嬲都好有自信噶，你又听得出佢系行呢一套嘅。 系啦，而 Vincent 啊，即系我哋嘅监制阿希咧，佢上个星期用阿希定 阿希啊，阿希啊，阿希， 阿希， 阿希，我哋要 阿希改朝换代阿希 Jelly 系啦。咁啊，阿希咧，佢嗰个嘅故事亦都好吸引。 系啊， 即嗱，我觉得最好听嗰个位咧，系上个星期嘅3:00-3:30啦。咁佢就话佢去嗰个西餐厅嗰度就唔敢嗌餸啦，即系嗰啲 risotto 啊、ravioli 啊， 睇唔明啲餐牌，跟住就要点样样，唔可以失礼啊！ 我估唔到，即系喺佢话晒喺外地居住过一段时间咧、我以为佢啲英文都唔差噶嘛，但原来佢都经历过呢个嘅阶段嘅， 系即系学紧英文咧， 尤其是系爱情嘅世界去包装呢样嘢咧。就令到成个故事啊，更加咧引人入胜啦，系咪先？ 因为的而且确平时我哋同佢相处倾偈咧，好少落到呢格嘅。 好啦，假设 touch wood 啦，我哋任何一个又有事啦，要再请同事嚟帮手，咁你会想听边个咧？嗱，我心目中有两个人嘅。 咦，我都有两个。 嗱，一人一个先啦。 好， 系啦， 第一个， 第一个，我系拣斯芬嘅。 哦，我系拣冯迪生。 OK， 系好啦。先解释私分先， 系 嗱，虽然佢有做呢个嘅周末有情人， 嗯， 但系咧以我对佢同崔洁彤嘅认知咧，再加上听周末有情人，其实我经常听周末有情人嘅。 周末，周末， 周末，佢有嗰个叫做咩咩心知科学啊，又咩咩爱情404啊咁样啦， 系 私分好少攞自己嘢出嚟。 哦， 嗱，我冇任何嘅隐喻， 系 即系对于另一边，但系纯粹系私分咧。嗰啲古仔好多时都唔系佢自己嘅，据我认知， 系， 所以好想知道斯芬自己嘅古仔多啲。 点解佢好少会提咧？系保护啊，定系有啲咩 concern 咧？ 不可告人嘅秘密 系， 原来 佢越唔讲，你越想知 道。系啦、就好似 咩？ 大开眼界嗰首歌咁样，系、我捞唔到嗰首歌。 情人如若很好奇， 要有被佢吓怕的准备。所以我第一个系拣斯芬嘅。 哦， 好啦， 好，我系拣迪神嘅。嗱，因为咧一路以嚟俾我感觉咧，即系迪神咧都有少少 阿斌个 type， 系个感觉。咁佢未去到阿斌嗰种自信， 系， 但系佢都有一啲类近嘅，即系起码喺女仔方面，我觉得佢哋两个都应该有佢自己一套方法嘅。所以我就好想知啦，究竟佢系点样样追女仔咧？系啊，即系我系好想知 啱 佢要用什麼方法。 你谂下，又睇《Loveaholic》，我哋有时 系啊， 佢同阿 Cherry 嗰个嘅爱情嗰个 channel 啊， 系啊，又好 sweet 啊， 好 sweet 咁、样啦。而我觉得佢应该都系深得女仔欢迎嘅，即系佢 系 有少少、 哦啊、 你嗰啲即系肥仔嗰啲咧。 唔系佢嗰种肥仔同我嗰种肥仔唔 系唔同嘅，但系都系肥肥地啦。 我呢一种系，哇，你好得意啊， 小肥仔。 系啦、啊，但系的神嗰种咧都系官仔骨骨样嘅， 系啊， 所以系有啲唔同嘅， 有啲才华咧， 系、啊、 都唔啲啊， 起码弹识弹吉他。 系啊， 系啦 ，Buskin， 你谂下喺我哋电台，除咗 Albert 之外， 你谂到 第二个就系佢啦。 系啦，阿 O 都排第三咋，好耐冇攞出嚟弹啦咁样。所以 Dixon 我又有兴趣想知道嘅。 好啦，咁另外嗰个咧， 啊，尹子龙 啊，尹子龙，好，你先讲下你点解拣尹子龙。 嗱，首先咧，尹子龙咧，我谂下点样讲先，突然之间要谂下。 我有摆佢喺我嘅 probation list 入边嘅， 系 系啦，但系佢唔系首选。我嗰个咧系嗱，我先解释啦。 你嗰、那个， 我另外嗰个咧系我哋前同事嚟嘅， 啊， 而家系隔离台同事， 边个啊？ 刘伟恒先生， 哦， 我好想知道结婚前后嘅分别。嗱，呢个系我一直以嚟嘅嗰个叫做嗰、那个呢半年都谂紧呢个问题啦。有时我同子豪都倾起呢个问题，啊，究竟结咗婚同结咗婚之前后个分别喺边咧？我好想知道呢样嘢嘅。再加上而家佢有两个嘅千金，我更加想知道，如果再加埋两个小朋友喺个爱情世界入边， 啊， 会产生一个咩嘅化学反应咧？嗱，呢个咧当然可以问子豪嘅，但我对刘伟恒先生咧个兴趣大啲，可能我同佢熟啊， 同埋佢一个前辈身份咧， 系啦， 佢平时应该又唔会点同你讲啦， 系啦。咁当然嗱，另外嗰位子龙佢又系结咗婚啦，所以佢呢两个嘅即系佢结婚前后嗰个身份啊，对于我好有兴趣，我好想知道。同埋据说咧，尹子龙以前咧都系 rock 友嚟噶嘛，即系嗰啲 band 友啊， 又好似跳舞啊 ，B boy 系啊 ，B boy William。究竟佢嘅爱情世界系点咧？ 仲有一样嗱，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尹子龙嘅为人系点样啊， 系系 都系非常之突出啦，同埋有趣嘅。佢有好多，譬如有时约佢，你都知道佢有好多原因咧嚟唔到啊，迟嚟啊，各样啦。我就好想知佢喺拍拖嘅时候，佢系咪够胆都系咁样做？即系佢系咪约咗女朋友？话十点钟嘅，我突然有啲嘢做，理唔到。即系如果佢用翻平时嘅套路，系咪即系追到女仔咧？ 我觉得龙哥咧，我有睇佢今日嘅 Instagram 嘅， 系 佢开紧工， 系 所以佢应该冇听紧， 所以我哋 开佢一样嘢， 系 佢试过咧约食饭， 啊， 即系我哋围内一班人食饭啦，唔知边个生日啊，定系总之普通食饭咁样，都大棚人噶，即系十几个咁样嘅， 啊， 佢系放飞机嘅，咁佢同阿斌放飞机个分别系边咧？阿斌放飞机就放飞机，佢唔会话俾你知个原因。喂 ，sorry， 我要放一放飞机啦， 好直接嘅， 咁就完噶啦，系啦。咁你又冇得闹佢，又冇得点嘅，系咪先？因为 即系冇位俾你入啊嘛，即系你直口，佢有直口嘅话，即系嗱，龙哥会有啲原因，冇话直口，原因系有原因，咁我哋就会 解释 关心佢啦。 系啦，我记得有一次，佢话佢屋企爆屎渠， 我有印象。 所以佢嚟唔到。好啦，嗱，呢个咧喺成班人食饭入边咧，大家笑咗佢，系可以冇咗件事嘅，啱啱先？ 系啊， 系啊。但假设佢同佢太太拍拖啦， 系啊， 约咗晏昼去睇戏，阿太太啊，或者当时可能系女朋友啦，吓 ，Honey 啊，我屋企爆屎渠嚟唔到睇戏。你作为一个女仔，你点样接受呢个解释咧？嗱，呢、 啊 這个呢、這个想知啦。 所以其实我哋应该 定系佢对住佢女朋友，佢系或者对住佢另一半，佢系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咧、 所以我有谂过，其实佢所有嘅原因咧，最终其实只不过系因为佢另一半唔俾啊，另一半有事或者想佢陪啊各样嘢， 所以先至有爆屎渠。 系啦， 爆屎渠原来系佢屋企嘅， 系啦， 或者佢太太嘅屋企， 系啦， 唔系佢太太。 所以其实佢唔出现喺我哋朋友嘅聚会咧，系因为佢为咗佢另一半。 O、okay. K， 即系佢可能有机会咁。 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访问，要访问佢老婆。 O、okay. K， 好啦，女孩子你有冇啊？ 女孩子 嘅爱情观，嗱，我哋啱啱两个都系男人啦、啊，我哋暂时都系个男人嘅节目，哦、请翻嚟嘅救援。都是男性为主， 我估同好多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听众一样，都想知嗰一个人 ，Kitty。 我嚟拣 Kitty， 我嗱我唔系啦，都系嗰句，我有听周末有情人， 系 都知道好多嘢， 哦， 即系我从周末有情人嗰度知道好多嘢， 系， 所以我就冇任何嘅。 你会想知边个咧？ 我想知 严景。 嗱，我先提供一个嘅过去嘅历史先。 哦。 咁咧，话说咧，喺我哋仲系 Team Power 版本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咧，有一次我哋访问咗 Kiss 罗继聪嘅， 系罗继聪系， 罗启聪系啦。咁佢有个嘅助手啦，那个助手嘅身形咧瘦瘦削削嘅，系比赖金明再细粒啲、再瘦削啲嘅一个男孩子嚟嘅。咁严琼就话咧，佢过去嘅男朋友咧都系呢一 type 嘅。我对于呢样嘢咧系念念不忘嘅，所以我好想知道究竟严琼拍拖嘅世界嗱，例如系边啲咧？例如两个人去食饭点样解决啦？嗱，我哋同严琼食饭 系， 咁佢啊 雞煲啊，打邊爐啊， 放縱啦，做自己啦， 係咪先？好啦，那個男仔喺隔離係齋坐啊，睇啊。但系都会食咁多嘢咧？嗱，呢个已经一个好好奇嘅题目啦。 定系佢真系要揾一个要验咗 DNA 嘅食极唔肥类型嘅男朋友咧？ 定系真系基于佢呢个嘅身形，所以佢对于呢一 type 嘅男仔系好有兴趣咧？ 想知道点解可以做到咧？ 你拣 Kitty 啊？咁啊，大家知道啦。你想知啲咩啊？ 知道下要成功追到佢应该点样样咯？咁佢都系靓女 type 啊！ 我礼拜一帮你问一下， 点解咧？ 我差唔多日日都见到佢。 遇见你又步近，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 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今次真的要你帮手了。 又点啊，少年波胜？ 我呢发现自己有选择困难症啊。 例如出街应该穿白色衫定是黑色衫好啦，又或者礼拜一我应唔应该翻工好啊，甚至乎应唔应该向口切严情之表白我都唔知点揀啊。 梗係唔好表白啦。 点解呢？ 都唔使表啦，全世界都知啦。由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嘅第二集开始，全世界都知道你同口切严情之系一对㗎啦。 唔係啊，我冇同佢去东莞浸温泉㗎。啊，我唔知点拣啦，八倍啊！呢、這个选择困难症教到我好辛苦啊！ 你好彩啦，少年波胜，我有一个机器，廿几年都冇咩点用，仲有廿几年嘅寿命，而家拎出嚟送俾你就啱啱好啦！嘟嘟嘟嘟嘟嘟，一揿两制机。 系、哦、八宝一。呢、这个法宝上面真系写住个 expiry date 系2047年、哦， 系啊，有廿几年可以用噶。 哦，咁啊，等我试下用先，诶，揿下啲掣先，嘿嘿，诶，冇反应嘅，诶， 少年波城呢、这个一揿两制机唔系俾你拣噶，系佢一早帮你拣好咗。 咁即系点啊？ 嗱，一揿嘅意思系你揿住部机器，然后你问问题，咁佢就会答你制同唔制，所以就系 两制啦嘛。 一揿两制机， 哇，个名字真系改得好好啊！哦，简单又易明，诶、哎，说明书都唔使睇 啊，唔使识法啊， 系啊，好识用就得啦。 少年波胜，咁你而家最迫切嘅问题系咩啊？ 嗯，应该是一人间个餐应该食饭定是食意粉好咯。 都啱嘅。 系咧，你都同意咧。咁我系咪问佢啊？ 咁你试下用呢个一揿两制机问下食饭定是食意粉好。 好，我试下先。嘿，我一阵间个餐咧应该食饭定是食意粉好啊？冇反应嘅。 少年波胜，呢、这个一揿两制机之所以我廿几年嚟都唔系好想用，系因为每日都要俾150蚊人民币先至可以启动佢嘅。 哇，150蚊人民币、哦，唔可以抢咁贵，我俾唔起嘅、啊。 少年波胜，如果你日日用，每日用足24小时，偷探翻件事就唔系好觉噶啦。 你咁讲又好似几有道理嘅。 放水啦。 啊，好啦好啦，试下先。150蚊人民币嘛，好。入晒啦，我揿。一阵间我餐我应该系食饭定系食意粉好啊？喂，都系冇反应，我俾咗钱喎而家。 少年波城呢、这个一揿两制机，你睇下下面写咗啲咩 ？Made in China， 咁即系点啊？ 即是他的语音系统是要用普通话的。 语音 系统是用普通话。 唔怪得知八宝一你用唔到部机啦。 因为我的国语不好。 哦。 是啦，他的语音系统是用国语的。 哦。 麻烦你用国语，用国语同佢对答啊。 好啊，我试试看啊。好，试下先。一金两制机。我成日问啊， 唔好笑，佢会 sense 唔到嘅。嚟、哦、过， 依金量制机，我成 日都话唔好笑咯。 好，再嚟，认真一次问。 不要笑， 你唔好收油。好，依金量制机， 算啦，你笑啦。 好，依金量制机，我想问，等一下我应该吃米饭还是吃面？ 面条 啦，诶，点解佢都系唔得嘅？ 少年波胜呢、这个一揿两制机冇咁聪明，解决唔到啲咁复杂嘅问题噶。你问佢 yes no question， 佢先至答到你制定唔制啊嘛。 哦，咁复杂嘅即系点啊？ 即系简单啲咁问佢应唔应该食意粉？如果佢唔制，你咪拣食饭咯。这个一揿两制机其实好好用的。 哦，好啦好啦，我试下啦。 一金两再给我赏万等一下我吃那个面条好不好 在不在 在不在我一阵吃面条在不在哦他说不在哦那我知道我应该要吃饭啊。 怎么啊你两个想到吃什么味啊吃饭还是吃意粉啊 唔该我要个咖喱猪扒意粉啦、 啊。那你呢 我要个咖喱猪扒饭啦、啊、唔该。 饭冇咯、 哦。哦，咁早知我唔使用一揿两制机啦，仲要俾150蚊一日、啊，都系冇得拣，都系得意粉啫嘛。咁我要意粉啦、啊， 都冇咯、啊。最后嗰碟你隔篱蓝色只猫食紧。 少年波胜啊，有得拣好拣啊！你估你真系有得拣咩？我哋喺度要多谢声音演绎茶餐厅伙计嘅 亨 何亨啊！何亨啊真系好似伙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发起下午在旺角游行，早前被警方反对，经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昨晚聆讯之后，申请人上诉成功，但路线改为不经旺角市中心，终点改为樱桃街公园，结束时间就由原本申请的7:00延长至晚上9:00。西九龙总区高级警司张慧华表示，樱桃街公园难以容纳大量的市民，呼吁游行人士抵达之后尽快解散，否则会影响道路安全。他又提到，留意到近日多宗公众活动期间都有严重暴力事件发生，程度亦都日渐提升，亦都留意到网上有人号召在旺角游行期间堵路和冲击警方防线。他强调，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零容忍，尤其在闹市发生会对公众造成严重威胁，将会果断执法。多批市民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示威，抗议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有市民将抗议信放在领事馆外的保安亭。有抗议人士说，希望社会回复安宁，恢复和平理性的讨论，希望市民齐心做好香港，不要再进行分裂香港的活动。亦有抗议者说，响应社交媒体的呼吁参与今次示威活动，他要求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又说近期反修例的示威活动越演越烈，希望不要恶化，强调香港的事香港解决。政府发言人澄清，网上传言香港实施戒严，强调并无此事，有关说法全属谣言。日前网上传言北京计划在明日至下星期二应香港政府要求派出解放军对香港实施戒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已经表明，有关谣言用心险护，想制造恐慌。有网民发起下星期一三罢行动，要求政府回应公众五大诉求。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在本台节目说，不会支持罢工，就算只是一日或者是一个钟都不会支持，认为罢工是不良的意识，有关风气不可长。他认为罢工会破坏香港经济，反问是否罢工政府就会跪低，又说若果他作为政府会反而更加强硬。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郭振华就说，从商40多年来从未遇过因为政治问题而发起罢工，认为若果雇员罢工对工作有影响，相信雇主会记在心中。他认为每个岗位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同时都有社会责任，表达意见时候都要选择对本身岗位影响较少的方式。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另外喺龙鼓滩路近住龙鼓滩村嘅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全线解封。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區咧，因為有公眾遊行活動，咁而家海亭道、橡樹街、中樹街以及係部分嘅海橫道、櫻桃街、雁架街同埋福泉街咧都係封閉。另外，柏景灣公共運輸交匯處咧係臨時停止使用嘅。咁啊，揸車嘅朋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嘅地區啦。咁另外有單爆水管咧喺葵興路，咁就受到爆水管影響，而家去葵興港鐵站方向，近住葵興村興福樓嘅唯一行車線係封閉，反方向去和塘咀街嘅快線咧亦都係受阻。咁而家巴士路線33A 去荃灣方向，以及係43同埋44M 去青衣咧都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只係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最後喺路面方面，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阿 Jen，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阿一是很搞笑啦，同埋应该好锡女朋友嘅。佢是处女座嘅受害者之后，因为我觉得要对住处女座都唔系好容易，所以我觉得佢好犀利嘅。 Hello， 我是刘月 Jen Lau，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访问的环节啦，今日呢一位嘉宾咧，我想用四个字嚟形容佢啊， 系 自投罗网啊，系啦，因为咧之前咧我哋都系我哋将我哋嘅魔咒咧向外延伸嘅， 系 系啦，咁啊通常啲女嘉宾同我哋做完访问之后咧。佢哋都冇乜再回頭噶啦，係啦，我估可能都 好少啊， 唔係一個太好嘅經驗。 你有幾個有 keep contact 啊？ 嗯，好少咯， 得兩三個， 真係比較少。 即係喺街撞到 hello 咁樣樣咯，係啦。今日呢位嘉賓咧，佢就自投羅網，佢喺IG 嗰度 send message 俾我哋嘅。今日呢位嘉賓咧就係阿劉月，阿 Jen Lau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Jen Lau 劉月。 我想知道有咩原因驅使你咁大膽嚟揾我哋進入呢個龍潭虎穴咧？ 因为首先呢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一个虎穴来的。跟住呢我就以为你们都会对女嘉宾很好啦，看你们的样子都不像是 坏人啦。 所以呢我就很有勇气地就问你们、其实为什么才可以上到你们的节目的，跟住就说其实你上就得了，跟住我就吓咁易嘅，跟住我就 feel 到哇都好像有 少少。都 挺难的，有点危险。 是 啦，完全乜嘢都冇就得啦咁样。 是啊，好啦，咁就试下咁样。 做一个小调查，你有咩途径嚟了解我哋嘅节目咧？究竟 电话访问啊，而家 访问咩途径了解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个节目咧？ 嗱，因为咧我就成日坐车嘅时候都会听到嘅，跟住嗰阵听过有一次田瑞嚟上嚟做节目咁样啦。波城同 M 紧，已经好好笑啦，我觉得。 我系波城，佢系一。 唔系、啊，我知道佢系波成，佢先系阿一，系咪？ 我系波成， 佢系阿一， 我系阿一。 开始， 我系马德钟， 我系蔡少芬， 我系 蔡少芬， 我系马德钟。 开始捞乱啦，系咪？ 同埋，因为我咁啱我。前排拍一套戏咧、 嗯， 有一个演员岑欣怡，佢哋都上咗嚟。咁、 啊、 之后系啊，咁之后我见你哋都好似玩得几开心咁。 系 ，Shirley 都系唯一，唔系都系其中一个冇乜再同我哋倾偈嘅。 哦，系咩 ？Shirley 嗰个版本系我不屑同佢倾偈啦，开始。佢一开始佢开始好女神嘅。但后屘知道佢一啲择偶条件同埋佢一啲嘅思路咧，我开始觉得呢个人系有啲古怪嘅。 系啊，佢话要人烧鸭， 系 佢男朋友烧鸭， 或者夜晚要食炒饭，我可以觉得。 我点 fulfill 啊？我点整个排牙都整唔到烧鸭啦，无端端。 其实我哋好高要求嘅， 系 特别啊呢、這个。 咁所以之前又见到佢又 share 就话又上过嚟咁样样。 系啊，所以就上嚟玩一下咯，希望。 有冇啲咩期望，或者有冇一啲咩幻想啊？对呢个节目觉得系 啊，幻想啊，就系、是、你哋可以令到我笑咯， 系 系啊， 啱啱都做到啊， 系啊系 ，OK 啊，唔错唔错，继续努力。 喂，但系问翻转头，本身阿 Jenny 你系，因为我见有少少介绍就系你系做 modeling 噶啦，又亦都有啱啱讲有尝试拍电影第一套自己嘅电影啦。咁啊，大概嘅过程系点样样去进入呢一个界别咧？嗰阵时， 咁其实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而家系几多岁啦。其实我而家系20岁嘅。咁我 20岁， 系啊， 哇，青春嘅嘢真系， 哇，话咩啫？ 好羡慕啊！ 其实咧，嗰阵16岁嗰阵，我就喺一间美国卖 burger 铺度翻工，跟住佢嗰阵喺荔枝角有嗰啲 market 啦， 系 嗰阵香港啱啱开始好兴嗰啲 market 嘅，跟住喺天台度买嘢食嘅， 嗯， 跟住咁嗰阵咁啱有 modeling 公司嘅 booker， 咁就走过嚟问我啊，有冇兴趣做 model 啊？咁样，跟、住但我嗰阵就冇乜兴趣，因为我嗰阵仲细啦，又兼顾唔到咁多嘢，咁就冇谂。跟住到18岁嗰阵。之后又撞翻同一个 booker， 咁佢又认得我，跟住佢就而家喺我哋公司 style 嗰度，跟住咁佢就问我有冇兴趣做 model， 好啦，跟住我就见咗我哋而家个老细 Kim 咁样，跟住就开始入咗呢间公司。 Okay.咁你头先话16岁第一次见你就话冇兴趣，呢个系藉口定系真心嘅？ 其实我嗰阵我谂系因为我太挂住拍拖咯， 爱情是最重要嗰阵时。 系啊，因为恋爱大过天咁样，所以就 冇谂住要做啲咩住啦。 系啊， 第一印象。 都要讲一讲咧，关于因为啱啱你话你有参与一套电影啦，就叫《冇夜叉》嘅，系啦。咁呢一套电影，你又饰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咧？可唔可以介绍下？ 嗯，其实咧，啱啱讲到19岁啦，嗰、我喺入边咧系一个19岁嘅骨妹嚟嘅。 嗯 ，OK， 系啦。咁佢系性格比较单纯啦，佢系比较容易俾人呃啦。咁佢因为容易俾人呃啦，然后就做踏入咗呢个骨妹嘅行业。 现实生活当中，你易唔易俾人呃咧？ 我好易被人呃噶，因为我是劲易相信人咯，真系。 你同佢，你有冇谂过你两个呃你咧？ 其实我唔 知啊，因为咧，我话我好易信人之后，你哋两个好似好开心咁。 开心啊！讲咩你都信啊嘛。 系啊，因为譬如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其实佢同佢个 friend 咧系识咗好多年。跟住我就话，咁你哋点识？跟住冇啊，我哋寻日先识咁样。跟住我一路信咗成日啦，之后隔咗成3个礼拜先知，原来佢哋识咗10几年啦。 你有冇谂过，其实我哋两个唔系呢度嘅员工啊？其实我哋喺出面混入嚟，求其见到个女仔同我哋打招呼就拉佢入嚟 访问啦。 系啦，咁啊，因为有鉴于你话电影里边嗰个角色系做一个帮人按摩嘅一个职业啦， 系 啦，咁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人呢似系啊，成 日 会撩对方去，喂， 不如去嗰啲水疗嗰度浸下， 揼下骨啦， 浸下热水啊， 系好攰啊，呢个礼拜都。 哦，你哋两个都好似， 我哋演绎下，我哋演绎下， 当而家一要撩， 我哋两个喺后楼梯倾紧偈啦， 系系， 喂，不如今晚去浸下咯， 我好攰啊呢排，不如今晚我哋去浸下 啊，好似啊， 好唔同嘅语气嚟噶，我哋两个有， 我觉得阿一就似系成日都帮衬嘅，跟住 我覺得波城就似，唉，算咗咁攰就去下咁樣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兩個都會， 嗯， 但係佢就似經常 做主動嗰、那個要求去， 係 係 OK， 開股，真係答案， 你估啱嘅，但係我哋。是一次都冇成功过。 我哋有一齐去 過。一齐去过一次嘅，连埋几个同事一齐去，去叫做嗰啲叫咩 食。然后我哋入到最大得着就係嗰啲炒面又唔食。我记得。 哎，我都记得呢、這个。有好多雪糕。 同埋有生果。我哋淨係咁食啲嘢。 走波 底。哇，抵返啦咁样。 呢个我先係第一次知道，我唔知入面有嘢食囉。 我哋去嗰间系囉。 係呀、啊啊、我哋之前都唔知㗎。 係我哋去嗰个位置就仲係停留喺有啲小食食嘅。 嗯。 后咩有啲同事或者你上网睇翻咧，就话如果你再去高一层咧，直情有煲仔饭任你食嘅。 哦、oh, ， 哇，咁正！ 我都唔知啊呢、 這 个。 咁跟住之后，我就好想再试多次。其实我系好怕俾人掂我嘅身体嘅，咁所以我就好唔得去嗰啲叫咩揼骨嗰啲嘅。但我好想浸热水，即系去完日本浸完温泉之后咧。你好掛住嗰個，但你香港冇温泉啦， 攞嚟加女朋友嗰啲。我今日同啲 friend 去水療啊，因為好想浸 熱水。 你作為一個女朋友，你聽到你都唔信啦、 啊。你屋企都有得浸啦、 啊，屋企冇浴缸、啊。 你不如試下說服佢，咁易信人，不如你試下可以當你兩個拍緊拖。 你今晚去邊啊？ 我今晚同阿波盛去 spa。 咩 spa？ 浸下熱水咁樣咯，水療中心去浸下。冇、oh, 啊，成班麻甩佬嚟嘅。 OK。 如果 OK 喎， 好啦， 系咯，其实好合理咧。我又咪要做啲咩？ 有冇得揼骨噶？ 冇，我唔揼骨噶， 系咪噶你？ 我真系唔揼骨。 但你啲 friend 可能会， 咁系佢嘅事啦。咁波成就会啦。 如果佢哋揼嘅话，叫埋你，你会 say no 咩？ 我会啊。 你会唔会影相俾我睇？ 你信我，我影相俾你睇啊。 有时男人真系好似好中意焗桑拿，系咪？即系好似嗱，我系一秒都顶唔到啊！真系 有冇试过？即系譬如温泉啊嗰类嗰啲， 有啊。我好中意浸温泉嘅，即系我去日本我会浸温泉咯。同埋我对温泉系即系好中意去了解佢哋，我会买啲温泉嘅书去睇边度。地方嗰啲水好啲啊、嗯，然後佢啲環境啊啲咁。 呢啲啊真係浸熱水啦，佢真 係 講得出。 我係真係中意浸熱水嘅。 我都中意温泉，温泉蛋添啊，最中意就係。 但係你話桑拿嗰啲你唔得。 桑拿啲我唔得啊，因為太焗啦，我覺得。我有試過去做 SPA 嗰啲咧。嗯即係正常酒店做 SPA 嘅、嗯， 我哋嗰啲都好正常嘅。你又唔好睇我哋，我哋都好正常嘅。 即係佢有呢、這個設施，但我都唔會用咯。 我哋今晚再去浸下， 又嚟啦！嗱，佢又嚟啦。 我成日嬲噶， 佢一杯 都係得個噏字， 又可以食煲仔飯， 食炒麵正。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想阿 Jenny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关于你自己嘅。 啊，你知唔知道我成日好惊人哋问我呢啲秘密嗰啲，因为我真系好冇秘技可以讲出嚟嘅。 嚟啊， 嚟啊！ 我而家我 feel 到我经理人喺后边好担心， 系 因为我 拧晒肚 啊。系啊，因为好啦，我决定要 share 啦。 系 我哋、你有几多个喺手先？ 冇啊，我而家净系会 share 一个，因为已经好爆了。 我仲谂住叫你逐层逐层咁样升出 嚟，简单开始咁样样。 我点算啊？一嚟就好似好爆咯。 嚟啊！嚟啊！嚟啊！来吧。 我鍾意裸睡。 哦， 冇嘢啊。 冇嘢啊。 我今朝先係。 你经纪人零头觉得佢对你好失望。 真係㗎。 係呀，佢入头仲以为有啲咩咁劲。 OK。 我原来嗱呢、這个底线自己俾自己啦，原来 你哋咁开放㗎。OK， 好啦。 唔係养生㗎嘛，我哋都係一个养生节目嚟㗎，间中都讲下呢啲。 我想知道咁到瞓觉嘅时候嗱唔着衫就一回事啊、但咪都要冚被呢， 梗系要啦， 系啦，呢个真系好紧要嘅，即系大家 有人唔冚被瞓觉嘅咩？ 大家成日以为裸睡会好冻，但其实裸睡系要冚被， 其实冚得比平时更 其实唔系，其实你唔着衫咁样冚住啲被咧，先至最暖噶。 系 出去旅行喺酒店会唔会都会咧？ 会啊。 但如果有同房嘅话，你系可以控制到自己即系着住嘅，因为我咧成日 你控制唔到自己嘅。 系啊，我试过我瞓觉嘅时候着住啦。瞓醒就除晒啲衫，跟住我媽就好擔心我，因為嗰時讀大學咧，要同人 好擔心。 我媽話：你第時出去瞓點算？ 大佬，因为真系试过无数次，或者只系除咗一半啊条裤，即系但系总之佢瞓醒入嚟，我佢叫醒我，见到露出个 pat pat 对住门口，跟住阿仔，你点算啊？第时去宿舍住，或者有时候去朋友屋企过夜，或者旅行都好，同啲 friend 都会噶嘛。你有冇出现过呢啲瞓嘅时候同瞓醒系装束唔一样嘅状况咧？ 冇啊，因为。如果我覺得女仔我真係冇乜所謂咯、嗯，就算頭一兩次見我都會照樣除曬。 呢個係比較簡單啲嘅秘密啦。有冇啲再爆啲嘅咧？ 我哋真係覺得好簡單， 係太輕嘅。 或者喺拍拖上面嘅你咧，你覺得自己拍拖嘅時候同埋可能而家我哋即係咁樣見面嘅你係咪會好唔同咧？ 哦，都有。我拍拖嘅時候咧，如果我好中意嗰個人嘅話，我會好嗲好嗲咯，即係係啊。 那個嗲是會有些即用的語氣啊，用的字都不同的。 疊字這樣咯。 即 BB 啊。 我想吃飯飯。 去到飯飯都 是。飯都是我想吃飯飯、啊。我想飲水水。 BB 好合理 啊。我想飲水水、啊。是啊。 是啊就是這些。 我要今晚吃三文魚魚這樣、啊。是不 是多多的即是一很多東西都可以用疊字用到呢 可以啊。 例如有啲咩呢头先譬如食饭饭啊嗰啲。 我只脚好攰攰啊。 啱啱呢下有感觉啊。 我觉得呢个秘密爆过啱啱嗰个啲。 係啊。係啊。即係你哋宁愿听呢啲架。 我未接触过有人会咁样囉。 我想知道最嗲可以去到点呢 嗲你啲乜嘢先。 即係譬如话今日返完工成日好攰啊咁样。 BB 好攰啊！今日真系行咗好多路咯，啲脚趾超痛， 有种喉咙痛嘅感觉。你好似 我想知道你系咪倾电话 嘅？系啊，都要噶。你知唔知我系其实我有时唔系好理啦，即系有时我就算搭紧地铁啊，搭紧巴士咁样咧，I don't care， 即系我唔理隔篱啲人有冇人听到咧，我都会。好挂住你啊！ 即系嗰啲咧，明明同 friend 食紧饭嘅时候系大癫大肺啦，跟住个男朋友一打嚟即刻变咗声嗰啲咧， 就系 嗰 啲啦。 哦，不要吃兔兔啊！你系嗰啲声嚟噶，可以去到 兔兔这么可爱。 我想拱前啲先，你如何定义自己系好爱呢个人呢即系你话系你好爱佢先会啊？ 嗯， 系啊，因为咧我系嗰啲少少嘢可能。我覺得唔啱咧，就唔好一齊啦咁樣。因為以前嗰啲係可能我一少少唔中意，我就唔好再見啦咁樣。跟住，但如果我可以 keep 住想見到佢，一路都想見到佢，就真係好中意咁樣。 OK， 我想知道你最短嗰個拍過幾耐 八個鐘。呢个都是一个秘密咯，我觉得你哋咁哦， 呢个爆好多， 呢个 同事岌头啦， 居然都岌头啦， 唔好怪我哋， 系啊， 八个钟嗰次系点样咧？ 点样发生嘅咧？ 我即刻坐正咗个人啦， 系啊， 冇啊，系同学嚟嘅，咁佢就同我表白，咁我就话啊好啦，我哋试一齐啦，咁样跟住好啦，跟住放咗学，我哋去食嘢啦。哦，食完嘢之后，我就已经翻屋企嘅时候，得啦，你唔使翻，唔使送我翻屋企啦，我自己翻去，同埋唔好再同我一齐啦。 衰咩咧？呢个人八个钟里边， 因为佢衰，佢食嘢嗰阵，佢冇问我食咩啦，即系全部都系自己嗌晒啦，但系我。 佢可能嗌咗个二人套餐咧，谂住 唔系啊，佢系跟住同埋咧，佢系食嘢嗰阵咧，佢会啊嚼嚼声。 哦，咁呢个系 咁又唔得， 太咩嘅。 同埋最紧要系佢食嘢嗰阵系攞条脷，佢系伸条脷出嚟接住啲嘢食先嘅。你哋想唔想想象咯？想唔想象咯？ 我寻日睇完《黑超特警组》咯， 嗰啲外星人咁啊。 但系嗰八个钟入边系有即系好似一般情侣咁拖手行街嘅， 有嘅。 O K， 咁都算系拍拖嘅， 系 个钟， 系咯。 我都系第一次听， 好短喎呢一个， 真系好短系咪？ 我想知道咧，即系你过去嘅分手原因咧，喺其他人眼中，即系可能你同啲姊妹倾翻咧，佢哋嘅反应系觉得好奇怪嘅分手原因啦，定系都好大路嘅分手原因咧？啱啱嗰样嘢系嗱，虽然你话个食嘢嗰个表情或者嗰个动作系有啲不雅，但未构成到要分手噶嘛，即系你会忽然系嗰啲人系忽然跳掣啊，我觉得系要分手噶啦。 其实我成日都系。 系啦，我好想知道你最离谱或者你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分手原因，你试过啲咩咧？ 咩原因分手啊？因为唔够中意咯，觉得自己。 但系你点样知道自己唔够中意咧？ 因为我一。 可能前一秒仲会想见到佢，然后下一秒就啊，我真系唔见到一秒都唔想咁样。 哦，突然之间。 系啊，突然之间我系好凭感觉噶。 哇、哦，捉摸唔到啊呢一、 啊 這个。 系啊，所以我啲 friend， 我成日同我啲 friend 话，哎，我拍拖啦，跟住话啊。你过咗三个月先讲啦， 过咗八个钟先啦。 系啊，你成嚿云咁样，佢哋都捉唔住。 有几多男仔系枉死咗嘅咧？ 枉死嘅 系喺你手上面无端端， 你嘅次数系几多咧？ 十几次咯。嗯，哇，我觉得我啲秘密已经俾你哋，好惊啊！ 唔系， 仲要咧，其实咧，我系你哋问我都会答嘅。 系， 所以我 惨喎，嗰啲男仔 系唔系佢好惨？系啲男仔无端端 死都唔知咩原因喎，好多都 佢上一秒仲挂住我，头先我哋哋 send message， 跟住隔一阵间就话不如我哋唔好见住咁样。 系啊， 好有趣呢一 part 嘅秘密， 有趣过第一个秘密。 我以为嗰个先系有趣咯， 八个钟喎。是不是无话可说呢？ 你飞转去加拿大就可以分手了、 哦。在乘飞机那里无端端去完个厕所出来。哎呀，我 Avengers 看到第二站无端端就被人嗌分手了。 香港国际机场一起去到加拿大就分手了、哦。 落到地就自己玩了这样、哦。 因为没人问过这个问题，我现在这样想回就真的了。 你有没有觉得离谱呢？ 我又唔觉喎、 okay, okay, ， 因为 我唔会再质疑你。 其实好平等啫嘛，咁如果你系男仔，你无啦啦唔中意我，我都接受噶嘛，即系唔会逼 人。你有冇谂过对面会 hurt 嘅咧？ 我都谂过嘅，但系如果我觉得我继续夹硬逼自己同佢一齐，都我都会 hurt 咯。 啱，系啱，佢一定系咁讲，平等噶嘛，分手边个想？女仔唔 hurt 啊？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呢、這、一个部分咧就系、是、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咁啊俾阿 Jen 咧你解答嘅呢一个，咁、呢个心理测验咧非常之简单嘅啫，其实就睇下以下咧有 A、B、C、D 四个选择，凭感觉啊，你嘅感觉系最强啦，吓、感觉就是以下四个范畴， 你呢句好似润佢， 唔系我唔系润佢，呢个系佢嘅特性嚟嘅啫，就讲你嘅真爱会系咩类型嘅 test 紧。 真爱啊，我嘅真爱、啊、 会系咩类型嘅？咁啊，以下四个嘅选择，睇边一样你感兴趣或者你会关心多啲。 好 ，A 就系对各个方面嘅资讯咧，本身你都会感兴趣嘅，即系比较八卦啲噶啦，咩都想知嘅、B 就系对商界或者政界等等相关嘅资讯，你会想知道多啲。C 就系娱乐或者文艺方面嘅资讯。D for doc 就是关于法律方面的资讯。 哇！ 你觉得四个范畴，你觉得哪一样你会喜欢多一点？ 我觉得 B 和 D 是最无可能的。 商界或政界那个和法律方面。 是啊。娱乐或者艺术方面的东西。 是。 是我会揀、這個。 你会揀 C 的。那 A 那个即对各个方面的资讯都会感兴趣，这个又未去到。 是啊是啊。 OK。一你揀什么？ 这牌是 B 的。 商界或政界。 这牌 啊。这牌咯。即这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嗯， 早期早半年就对楼价好有兴趣，系啦，细个对体育咯，但系而家都冇咩波好睇啦，系啦，即呢排你真系 B 系最留意啊！你每朝瞓醒，你好自然就 睇呢啲啦。 嗯， 我都再阔啲嘅，其实我系挨近 B， 但系我会 A make sense 啲咯，因为你睇，譬如商界、政界近排啲嘢，你好自然牵涉到历史嗰啲咧，你会睇啊，你会谂少少法律嘅嘢啊，即系各样嘢都要知道，跟住就发觉自己好似咩都唔识咁，咁所以我就系偏向 A。 你系啊， 系我知道。咁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揭晓究竟四样嘢反映你嘅真爱系咩类型啦。 最轻易靠得这样近，万世情深。降温，远一点会增添怜悯，极俏皮感性要野恨，情缘来自古。 有 Gladys 的第二十派雷哥第三颗行星。 认为被告如果获保释会有机会重犯。控罪指报称起重机司机的卢俊熙在今个月8月1号在瑞满楼一个单位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制某些爆炸品，即是硝酸钾和糖。另外两个被捕女子就获准保释候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0公里，预料向西南或者是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在旺角区因为有公众游行活动，咁而家海亭道、橡树街、中树街以及喺部分嘅海宏道、樱桃街、雁架街同埋福泉街咧都系封闭。咁另外，柏景湾公共运输交汇处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咁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大角咀道去樱桃街方向咧，车龙排到近福泉街。咁呼吁翻咧揸车嘅朋友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地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黄珠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秋哥，难得我租专人同你两个人去旅行。你想玩啲咩啊？赛车 唔去， 潜水 咪搞， 勇闯高峰 唔好遇我。 话明玩刺激活动㗎啦，做乜你份保险乜都唔包㗎？以后买旅游保险睇清楚包乜嘢，有冇年龄限制，咁咪可以玩得尽兴囉。我咁醒 ,Junior 都变 Senior 啦。 旅游保险睇清楚， 安心出发乐趣多。 喂，的神啊的神， 喂点啊罗， 你知唔知师培系点样减压㗎？ 点呢？ 网购咧对我嚟讲可以减压嘅，不过我个方法就系咧，我通常摆晒喺购物车之后，然后过咗一个礼拜，你真系好想买你先买，咁咧最后有减压，但系咧又唔使俾钱。 喂，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先？ 我几好、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寻常事认真做 ，Dixon 师培阿乐莫莉。 阿 Jen， 你觉得波城份人点呢？ 我觉得波城好似成日都咕咕滑滑咁样，即系有少少咕咕滑，然后要氹人哋讲晒啲秘密出嚟嗰种咯。 Hello， 我系刘月 Jen Lau，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刘月阿 Jen 你嘅喺度啊，你好 ，Hello， 感 觉如何而家 ？OK 吗？ 我发现好似因为我太直接啊个人，所以咧你哋问咩我已经豁出去啦。 系啊， 我已经 我哋个龙潭虎穴就系表面笑琪琪， 系啊， 慢慢引到你越讲越多。 系啊，你哋就好似氹到我好开心，系咁笑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已经讲咗好多嘢啦。 啱啱个半个钟，我觉得好精彩。 咁啊，头先咧上半个钟头啦，我哋最尾就开咗一个心理测验嘅。 嗯， 咁啊，重复一次就系、是、究竟以下四个范畴嘅资讯咧，你会对边个范畴比较有兴趣多啲？反映紧咧就系、是、你嘅真爱究竟会咩类型咧？咁、 嗯、 啊 ，A 就系对每个方面资讯都会感兴趣啦，呢个就我拣嘅。咁跟住 B 商界或者政界就系一拣嘅啦。娱乐或者文艺就系 Jane 拣嘅，至于 D 咧，关于法律方面咧，我就冇人拣嘅。 系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D 对法律方面有兴趣嘅朋友，代表你咧系会坚持自己嘅观点，有时都可能几固执噶，冇咁容易受人哋影响。所以凡系愿意听你嘅心事，又唔怕孤独，仲可以为你默默付出嘅人呢？就是你的真爱啦。咁究竟同我哋一样揀咗 A、B 或者 C 嘅朋友，又反映緊你嘅真爱会系咩类型呢？ 心理龙爪手。 A、B、C 我哋三个揀嗰个系代表啲乜嘢呢？咁我哋先讲一个个啦，商界或者政界等相关嘅资讯啊，就话你个人鍾意冒险啊，愿意接受一啲挑战嘅，咁但系如果你受制于对方嘅时候咧，被征服嘅人咧就会系你，所以咧其实你冇办法抗拒对方有好劲嗰啲即系控制欲啊，诸如此类嘅，唯有当调翻转系你自己嘅控制欲好强，对方听你讲咁样样 的。A 咧 ，A 啊。我中意完美喎、 哦， 而且即系会有时要求太高或者过于挑剔咯，所以唔可以同人保持好长久嘅关系。我又唔系好高， 点解我唔系拣呢个？ 你反而呢个系咪似你多啲咧？ 系，因为我都系处女座完美主义者咯。 哦，处女座都系 哇咩啊？你啲咩成日處女座都好似中槍咁樣咯，即係好似無啦啦就啊！ 因為佢嗰個係處女座噶。 哦，係啊，你都 feel 到係咪受到啦？係嘛？ 你嗰個有冇呢啲咁樣嘅跳通啊？ 有嘅，即係所以我啱啱有一下咪就係好明顯問係咪傾電話嘅時候，明明同班 friend 喺度大癲大廢喺度傾緊偈嘅時候，但佢無啦啦戳個 BB 聲同你傾偈咯。 佢就係咁， 佢都係咁樣咯。 係啦 ，friend 嚟噶。 但佢可以无啦啦闹你咯， 哦系啊， 系啊，做咩啫？ 做咩要闹人？ 做咩要闹人？ 无端端 又解释到，佢又解释到做咩要闹你？咁咪闹咯，系咯。所以呢几年就我 EQ 高咗好多啦。 你系受制于佢咯，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我男朋友都系 EQ 好高啊，对住我。 咪或者佢 EQ 高先顶得住你 嘅，系、嗯、啊， 或者被训练到 EQ 好 系啦、啊，其实系、啊、 你同事应该 EQ 都高嘅， 好高噶，我经纪人 EQ 都好高。 咁好啦，到 Jane 你拣呢一个 C 啦，就系即系娱乐或者文艺等等方面嘅兴趣，反映紧啲咩咧？就话你望落嚟咧，好似好活泼好动，咁。即系想接近你嘅人，多数都系俾你嘅笑容咁样吸引啦，觉得啊好易相处啦、嗯。但系到你喺选择拍拖对象嘅时候咧，你反而唔希望成为主导者，希望对方主导，即系锡你啊、嗯，关心你啊多啲。你就系等佢嚟锡你多啲嘅人嚟嘅。 其实都一半一半，因为我都希望，但系我中意佢，我先会肯觉得。你先好锡我咯，即系如果你唔中意我，你弹远啲啊！ 哦，即系你唔中意佢，你唔好搞我啦。 系啊系啊，如果我觉得你 OK 嘅话，你我觉得咁个女仔都中意俾人锡噶啦，咁系啊。 所以我想知道你系咪好难追嘅咧？ 要我中意咯，前提。 唔系，应该嗱，我觉得应该咁样拆解。 嚟嚟， 可以话好容易，因为佢一见钟情嘛。 系 佢第一眼一中意你嘅话咧。即係佢睇上咗你個， 主動約你去，係 啊 係 啊， 去玩 啊你基本上可能唔使點做啲乜嘢，你可以同到佢一齊。咁但係如果佢對你冇興趣嘅話，即係佢第一眼睇唔上咧，我唔知道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翻生啦。但係嗰個難度就高極多咯。 係咪咁樣咧？ 係啊。 有冇機會係第一眼冇乜感覺，但係之後可以因為長時間嘅相處而對嗰人產生好感咧？有冇一啲男朋友係咁樣樣咧？ 有嘅，但系都会好快， 就是、三日咯， 俾啲嘢蒙蔽咗噶嘛，会发现自己，所以、都系要跟翻感觉。 平时拍拖要氹你系咪好难咧？ 睇下有几唔开心咯。 咁如果男朋友系咪一定要同你一样都会讲一啲 B B 话叠字嗰啲咧？ 我 B B 画叠字佢嘅话，佢都可以咯。 哦，好难捉摸嘅处女座啊！你真系唔知佢嗰条线喺边噶。佢忽然觉得佢同你讲紧认真嘢嘅时候，你无啦 B B 叠字佢咧，佢会发脾气嘅。 系啊，系啦，我会燥啊。 系，我嚟讲紧认真嘢，你咁得意做咩咧？ 你觉得自己好得意咩？ 即系假设男朋友激嬲你啦，咁佢要氹你要点氹咧？ 毅力咯、啊。真系毅力啊！ 同埋嗰个爱咯， 即系有时咧，我一少少激嬲，我就已经可能唔中意噶啦。但系如果激嬲，但系我都仲中意，我就会俾佢氹咯。但系可能都要耐啲。 哦，即系你 purpose 系俾佢氹，然后唔会咁快俾你氹到，刻意地咁做嘅。 系啊， 我觉得你应该系嗱，我估啊，应该系无啦啦嗰日嗰个位俾佢 click 中咗咧。即氹到你笑嗰下咧， 系啊， 就解决咗啦。 系啊， 但唔知点解嗰日咧，硬系啲笑点咧，中极都中唔到咧，就继续嬲落去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都 果然你系处女座嘅 男朋友，你觉得自己系咪麻烦咧？ 有啲我又唔系麻烦嘅，咁冇人会话自己麻烦噶嘛。 都唔系啊 ，Shirley 都好似话自己麻烦。 哦，系咩？ 沈欣怡，系啊。越嚟越多女嘉宾都觉得自己麻烦啦，开始 呢个系处女座解释紧嘅一个通惯常用嘅嘢。其实我唔系麻烦嘅， 有要求 咯。系啊，又或者我唔系麻烦咯，只不过系你唔识得处理咯。 系啊， 哇，果然系好嘢好嘢，处女座嘅杀手啊！你直头， 我系处女座嘅受害者啫。 既然大家同处女座拍拖有任何嘅疑难嘅话，欢迎揾阿一啦，佢可以解答到点样处理佢哋嘅心情。 如果你要氹翻个男仔，咁你又会点咧？ 氹翻个男仔啊，我反而觉得男仔唔系话好难氹啊，因为 佢理所当然要开心翻。 系啊，即系如果我氹超过一阵，如果佢都仲未俾我氹， 就应该就会开始 嬲啦。我要嬲翻佢转头啦。 我要介绍我女朋友俾你识，好姊妹啊， 系咪？ 两个应该。就是一起去旅行，跟住一起浸 SPA 讲紧啲男人，就系呢两个。 同埋有时咧，明知道自己做错嘢，唔小心发咗脾气，跟住我都会谂啊，点样将个波抛翻俾佢好咧？咁就可以变翻做唔系我错。 呢个我谂真系处女座其中一个特色嚟嘅，唔想嘅，我知道你系咪？ 系 咯、啊，又唔系你拣嗰日出世嘅。 系咯、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前景题俾阿 Jen 你嘅，一个女神实验啊，叫做， 嗯， 系啦，呢一个情景就系、是、啊，假如你自己一个人住啦，要买五样嘢，扣入去依间屋里面，你觉得你会拣边五样嘢？对你嚟讲真系好紧要， 即系撇除嗰啲电器或者一啲设施上嘅嘢啦，真系日常生活嘅用品，即系例如洗洁精啊、洗衣粉啊、厕纸啊，你觉得边五样嘢你觉得系最重要嘅咧？ 我觉得蜡烛啊， 嗯。 蜡烛，因为咧我中意全部地方都好香嘅， 系。 跟住我都一定要有衣柜， 系， 系啊，一定要有烫衫嗰啲， 烫斗， 烫斗系一定要有烫斗， 系， 因为我真系成日都要烫衫， 嗯， 我连底裤都烫埋嗰啲。 O K， 仲有两样我真系谂唔到啊，我又唔会煮嘢食啦，因为多数都 你唔煮嘢食嘅原因系。 因为我好惊烧着个厨房，真噶，我真系会噶， 试过试过， 真系试过，我系煮个面啊，唔记得熄炉，跟住第二日先， 第二日先熄炉， 第二日先至熄炉， 第二日啊， 咁你未死算系咁啦，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啦，可以活到20岁，真噶， 所以嗰次之后你都唔够胆做， 唔系我都仲够胆嘅，但系系黑暗料理咯，即系弄晒， 有冇谂过转系电磁炉呢？ 那个是电视台的。 好像是第二朝怎样发现呢其实。 没有我就是为什么个厨房那么热咯。是啊。就先至识咯。 其实呢个任何一个嘅故事都比你裸睡系更加秘嘅秘密劲。 系、okay、 你下次自我介绍可以试下同人讲话，我试过烧窿屋企厨房。 我真系争啲啊！跟住系煮嘢咧，我煮到个镬坏咗咯，即系个镬窿晒个底。 系， 所以我就决定唔好再煮嘢食。 都明智嘅呢、這个。 系啊。 咁所以头先讲就系蜡烛啦，跟住衣柜、烫斗啊嗰啲咁样。 嗯。化妆台啦，首饰 貴啊。 都係貼近翻即係工作平時需要，因為你換好多衫啊嗰啲咁樣。 同埋因為就算唔係工作咧，日日都要，可能落個街買落去下邊買支嘢飲，我都會想靚啲咯。 OK， 你係點樣著落去買嘢飲咧？ 都會襯下咯，即係可能就算好 hea 都要 T 恤加長牛仔褲，然後都要孭翻個 袋仔， 係啊，都會戴耳環嘅喎，就算落街。 但係會唔會踢拖嗰啲人字拖、啊？ 我唔會，我絕對唔會著人字拖出街，我絕對唔會著 leggings 同埋人字拖出街，因為我係唔會咯，係啊。 个执着位系人字拖又几系？你觉得唔靓啦，定系点咧？ 污糟定系？ 因为我觉得人字拖啊，真系我唔知啊，我接受唔到咯。 使唔使男仔都系要一样咁姿整咧？ 咁又唔使，系啊。 个原因系 因为我靓咯。 佢唔使太靓嘅， 唔系佢都要嘅，但系佢自己搞掂咯。 OK， 如果佢着人字拖出街，你会唔会即刻要同佢分手咧？ 咁又唔会嘅，我会。我会叫佢，你可唔可以唔好啊？ 你屋企最执着嘅嗰样嘢系咩咧？即系嗰 屋企啊！ 即系成间屋嘅嗱，你即系由自己嘅嗰个叫做衣服啊、外表，你都好执着嗰个格调嗰个感觉啦。屋企嘅嗰个感觉，你有冇话执着边啲位一定要点样点样嘅咧？ 个窗帘一定要遮光咯、啊。 嗯， 系啊，因为如果你瞓瞓下觉，个窗帘好光咧，我就瞓唔到啦。 哦，系、okay、啊。呢一樣係好緊要嘅，所以 係啊。 OK， 我介紹你嘅同事俾你識，你揾沈欣怡啊。佢話佢屋企係長期見唔到陽光嘅。 啊，係咩？ 係啊，佢話一定要遮曬㗎，少少光有條罅都唔得㗎。佢話 真係㗎。係 啊，你們兩個好 friend 啊呢、這個。 哇，可以問佢喺邊度買窗簾、啊。 攞水咯，佢要著襪咯。 佢要著襪 㗎，係啊。 點解咁似我婆婆嘅？ 佢話佢要著童軍襪瞓覺。 我問佢係邊只船襪定係波襪嗰種，佢話童軍襪嘅長度。 佢真係好騎呢，救命！ 可能在他眼中你都好奇 怪，人摸碎 的。不行，我稍後要跟他說一下，原來你穿童軍襪睡覺。 恭喜思揚， 嚟到咧訪問最後啦，咁我哋就送禮物俾阿 Jan 嘅。咁你開咗個題目就係刺激，係、 yes. 啦。呢、這、一個題目有冇咩靈感啊？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哋會送咩，因為其實我會揀刺激，係因為我平時都會好中意過山車啊，或者，但我中意嗰啲刺激係人哋控制嗰啲刺激咯，即係唔好係我控制嘅刺激，因為我知道一定會出名出人名，係啊，即係譬如。即系男人可能好中意揸快车咁样，系自己控制嘅刺激嚟噶嘛。但系我有经验系有啲男人系唔中意坐过山车，因为系人哋控制嘅刺激。 哦，系啊， 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会拣刺激。唔知道你哋男女角度有咩唔同，睇下会送啲咩俾我。 你个电磁炉算唔算系自己控制嘅刺激？ 所以咪就系控制唔到。 自己制造一场疑似火灾嘅物体。 唔怪之佢话唔中意焗桑拿啦， 每次见到都谂翻起呢个人哋控制。但你收礼物平时有冇偏向系嗰啲即系实用型嗰啲啊，定系有一啲某一类型礼物你中意咁样噶？ 哦，心意咯，我觉得系、心意最紧要。 但系心意都要靓先得噶嘛，系咪？ 都系嘅，系咯。咁如果你有心意，就唔会差得去边噶嘛。 都唔系噶，有时好有心想画画咁样。 我实在太了解处女座啦。 有一定的要求， 他的面是心意咯，但个底是你都要靓才是叫心意的。你刚刚听到啊，咁心意一定靓噶嘛，即系冇心意嗰啲就唔靓啦。 或者 咁，所以你俾唔靓嘅就冇心意啦。 系啊， 啊，解得到，解得到。 咁你今日嗰份礼物，我话俾大家知，你好唔好彩嘅啫。 系，我都觉得都个感觉嚟嘅。 第一下佢第一眼见到，哦，几得意喎，咁你就中啦。 系啊， 你一下系。你做乜嘢啊？ 根本就冇啦。 其实咧，我系啱唔到人嘅第一下个反应，因为我直接就系咯。 你收过最差嘅嗰份礼物，你觉得系 最差嘅礼物？一只杯咯。我真系我唔会送杯俾人啊。唔系杯都 OK 嘅，但系系一只劲细嘅杯，住系自己整嘅。即系陶瓷 咯，心意咯 ，handmade 咯，陶瓷喎。 唔系，但系佢可以学。 但系佢唔靓系咪？ 唔系，即系佢可以学咗好耐，或者玩咗好耐先至整 咁咪有心意整出嚟， 而唔系学咗一个钟就整。 系啊，第一次上堂就整一个咁样。 咁好啦，有啲咩好啲嘅礼物咧？喺你收过嘅 list 里边，你几中意嘅？ 一餐饭咯，自己煮， 好食，好食， 好食，一定要好食， 一定要好食，一定好食。好，咁我哋送礼物啦。 我应该问定我女朋友买咩好，咁咪一定中啦。 唔知佢系咩嘛，唔知系处女座嘛。 你先啦，你先啦。 我 觉得刺激啊！ 我呢个刺激咧系你， 好紧张啊！ 呢个系你可以控制到嘅刺激嚟嘅。 但佢中意人哋控制嘅刺激啊嘛， 所以系出咗事啊！你知道 唔一定嘅，你知可能都 有时咧玩嘅时候咧，你介乎于控制同控制唔到之间咧，嗰阵时就会出现刺激。 系啊， 我今日送呢个礼物咧，呢个好玩啊！呢个头脑活性化嘅玩意， 呢个点解刺激咧？ 嗱，佢咧首先咧，你幻想一下咧，有三个圆氹墩，好似即系扭蛋嗰啲波波啦，而三个之间系通嘅，咁里边咧就摆咗好多粒粒嘅珠，包括黄色啦、紫色同埋蓝色。个玩法就系咧，你要用你嘅方法将嗰啲珠咧可以分红豆、绿豆咁样。 我话俾你知，处女座一定系唔得呢样嘢。 我鬼知佢处女座咩本身？ 你系咪觉得好似 嗱嗰个刺激位就系咁样？喺度玩嘅时候咁样。 嗯，等我试下先。 你一路瞓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控制啲珠珠。我觉得就介乎于个控制同控制唔到之间，有一种刺激喺度啦。 系啊，但系我觉得 唔知做乜嘢我。 系啦， 我太了解处女座啦，话俾你 啦。好啦，我都唔再多讲 啦。我觉得呢啲嘢几得意，我中过几多次招。我嗰个 好，睇下你嗰个。 嗱，我嗰个我唔包保一定得， 系， 但会好过你嗰个。 你嗰个系咩啊？ 但系佢都有啲棘手嘅，就系做乜嘢我要玩。 系， 好啦，刺激，我谂起咗呢个。 诶，我都有谂过呢个。 鳄鱼仔 竟然中 啊！ 我本身谂呢个仲觉得， 我买咗个鳄鱼仔嘅，咁我见到一个大嘅鳄鱼仔，但系实在太奇啦！如果你今日嗰套装出，然后你拎住嗰盒鳄鱼仔，即系大鳄鱼翻屋企，咁但系呢个就系金牙齿嗰个鳄鱼，咁呢个就系锁匙扣板。 我终于知佢话咧会即刻睇得到个分别，佢即刻打开咗呢个已经 啦。 竟然呢个 系啦， 喂，佢输咗啦，佢即刻输咗，即刻咬咗， 系啦，呢个系都 OK 嘅。 系都 OK 嘅， 唔系我觉得方便啫，即系如果 系因为好细个嘛。 系啦，如果你我冇理由买一个，我见到一个鞋盒咁大嘅。 哦，我知 佢。咁如果要你拎住嗰个翻屋企喺街，我觉得同你今日嘅装束会有啲奇怪。 系啊，一个咧，我谂起咧系有个系一个圆筒啦，然后系咁怼啲剑落去，好多个 窿，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就会弹出嚟嗰个，我就觉得更加刺激。 系啊，处女座唔知点解中意玩呢啲古灵精怪嘢 嘅，又咁啱佢真系处女座啊！我都有谂过呢个底下，跟住觉得呢、這个好似好普通，跟住我就冇买。 唔系呢个可以训练下我个脑部嘅，多谢你。 唔紧要啦， 多谢你。謝你 我叫你第一个反应，我已经知道，系我已经知道。 其实呢个都 OK 嘅。 系，如果对于处女座，我系熟手啲啊， 明白噶啦。 多谢你哋。 劲嘢，好嘢。系啦系啦，我哋啱啱拍条片，睇下佢嗰个反应，你就会知道有几咩分别噶啦。好啦，但系今日真系多谢阿 Jane 上嚟嘅，系啊，俾我哋认识你多啲啊，今日。好多谢你 ，thank you。 太多风声，谁和谁在情内太过寂静？其实我很想改变，但无办法。几多风光，相信会有几多报应。期望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太可怕。我妄想想得一朵野花，在今晚摘下，在今晚枯野漫。将各位可爱面容全部换去，换我美好吧。从来幸福的记住，随时来绝症，满足的记住，你就快叹息。 星座呢啲嘢咧，就并非精密科学， 但系都系一啲统计学嚟嘅。 又真系咁啱得咁巧，好几位嘅嘉宾系处女座咧， 佢哋都有呢啲执着啊！你听得出？ 执着已经系一个中性嘅词语啦。 嗯。咁唔用执着，应该用咩啊？ 麻烦。 麻烦嘅 处女座，佢嗰个完美主义，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发起下午在旺角集会游行，他们会先在起点硬架街游乐场集会，之后游行至樱桃街公园。有小学五年级学生说，近日警方以暴力拘捕市民，经常使用催泪弹，认为警察的做法改变了他们的印象，觉得要参与活动表达不满。有年轻人就不满终点不再是原本的麦花臣球场，认为无法令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又说会按网上消息游行员转到尖沙咀，但未知会有什么行动。被问到担不担心出现冲突，他就说会随机应变。而活动申请人伍永德就说，他们不会有后续行动，也都会坚守和平游行的原则。他又说非常担心警方会施放催泪弹，因为游行路线接近民居，呼吁警方克制。而在游行起点附近，最少有十多间的店铺已经拉闸，对面有士多门外放置几箱水，并写上欢迎自取。店主表示，水是有心人士赞助，目前一共收了1300多元，自己只是帮忙放置在门外，稍后会继续放置其他电解质饮品。但他说会提早关门，担心会有冲突和催泪弹。旺角街市附近亦有几间药房和餐厅没有营业，亦有大型连锁超市亦都已经是拉上了大闸，并且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有市民发起星期一在多区进行公众活动，警方表示现在收到五区集会申请，在评估风险之后才决定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警方说收到的申请包括金钟天马公园、旺角麦花臣球场、黄大仙广场、大埔风水广场以及屯门文娱广场的申请。对于网民发起星期一罢工和进行不合作运动，例如堵塞交通、阻碍港铁车门关上、围堵巴士车厂等，警方说有关行为违法，会密切监察各主要干道和不同单位紧密沟通，准备应变计划。警方又说如果没有实际需要，不会选择进入私人地方，如果涉嫌违法的人进入私人地方，会视乎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和拘捕，他们会与商场和港铁等地方的负责人联系。多批市民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示威，抗议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有市民将抗议信放在领事馆外的保安亭。有抗议者说希望社会回复安宁，恢复和平理性讨论，希望市民齐心做好香港，不要再进行分裂香港的活动。也有抗议人士说响应社交媒体呼吁参与今次示威活动，他要求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又说近期反修例示威活动越演越烈，希望不要恶化，强调香港的事香港解决。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旺角区有公众游行，咁现时咧海亭街、橡树街、中树街同埋部分嘅海泓道、樱桃街、雁架街、福泉街都系会临时封闭。另外，柏景湾公共运输交汇处亦都系封闭。其他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

好，下昼时间3:39， 系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系啦，咁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咁啊喺啱啱3:30之前，我哋嘅尾踢咧就系话呢个啊。处女座是非常之麻烦的。 没错。 在电光火石之间呢， 是不是收到警告啊？ 收到 message。 哦。 四个 message。第一个，你什么意思？第二个，处女座好差，问好。第三个，完美主义揀你。第四个，你都几完美。好啦，这里呢又要我再补充多一句。正所谓这个星座学呢，是并非这个精密科学， 是一个统计 学。 首先我哋啱啱都提过啦，如果你係同处女座相处到嘅话呢，其实你 EQ 有返咁上下，嗱呢个係第一个啦。但第二个呢，我早排睇完我又觉得几啱嘅係咩呢，就係、是、天秤座啦。咁小弟呢就係、是、呢个天秤座啦。咁天秤座其中一个择偶条件係咩呢？睇样。所以如果呢你同天秤座嘅人拍过拖呢，证明你个外貌 都有翻咁上下， 系啦，未算好差。 咦，睇你而家系 嗱，唔系 还击我，而家系 我呢、這个呢、這个唔系还击，系纯粹叫做即系叫做 一个心得咯。 咁啱网上面又系有呢个嘅结论，或者有呢个嘅 conclusion， 我觉得几好笑。 得天秤座一齐，即系代表你个样子都几靓， 都唔差 啊， 系咪先？ 听唔听到啊？ 你觉得同人马座拍拖有冇一个叫做 conclusion 呢？嗱，一环观，我睇亲天秤座啲拣亲嗰啲都唔差嘅，真系呢、這个又真系同天秤座一贯嘅嗰个叫做性格啊择偶条件系一个叫做统计出嚟嘅结果。 即系而家因为讲紧你会 train， 即系个另一半系点样样啊嘛。 系， 我谂人马座嘅另一半系贪玩咯，即系同我一样啊。但系 so far 唔系嘅， 系咯， 系咯 ，so far 啲都唔系嘅， 系咯， 系咯。你都明白啊，系啊，即系咪拣唔中咧？定系你解唔够深咧？唔好讲呢啲啦， 唔好讲呢啲啦。我惊轮到你收 message 啊！系啊，不如我哋讲下今日训导兵团有咩听啊？ 作为一个男士，毛发系好紧要噶，太多又唔好。太少又唔好，嗱咩叫太多呢？以头发为例子啊，好似我咁太多头发咧，啲人又觉得你污糟邋遢。但系如果你太少，即系好似波性咁，又鬼剃头又 M 字额咁样，大家又觉得唔好睇。喺我哋两个中间适量嘅头发，即系好似林师兄咁咧，就最受女孩子欢迎啦。呢、這个道理咧，就算摆喺其他地方系一样适用噶。例如你条腿咁样，有啲人呢就唔喜欢冇毛嘅光管脚，有啲人呢又觉得太多毛嘅飞毛腿呢又好核突，啱啱好有少少男人味呢就最 fit 啦。但係好多时呢，大家去留意自己身体上面嘅毛发呢，都会留意少咗边度呢，就係、是、你个鼻入面嘅鼻毛啦。正所谓鼻毛可避，其实鼻毛係可以避免出现尴尬㗎。唔知大家有冇定期去修剪自己嘅鼻毛呢？又或者系用啲咩方法呢？今朝同波胜讨论起之后，先至发现原来我哋两个都系用两款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啲鼻毛，究竟系啲咩呢？而家即刻话你知。 鼻毛可鼻啊！我个鼻有啲痕痕地，我呢排咪要撩住个鼻嚟做。 你实在太了解我啦，都估到我一定会食呢个鼻毛可鼻、 啊。我都估你即刻会出噶啦，正所谓啊嘛，系咪先？ 系啊， 鼻哥窿担遮，鼻毛可鼻， 鼻毛可鼻 啊！ 好啦，咁啊，我哋今朝就系无啦啦倾起鼻毛呢样嘢啦。 系， 咁点解咧？就系、是、波胜买咗一个除鼻毛器。 系， 咁但系咧，先 hold 住先。 我一阵间先讲呢个。 你平时有冇即系叫做修剪你鼻腔入边嘅毛发咧？ 系有嘅。 系你用嘅系咩工具咧？ 自从有一次唔知边个同我讲话，你啲鼻毛叉晒出嚟。咁我初期就咁用手掹嘅。 跟住真係好。 呢、 啊 這個第一步先，用手掹呢個第一步。 我諗大家一開始都係未咁快揾工具啊。 尤其是佢係 一兩條 隻露出半條毛頭。 係。 係啦，咁你就好想掹咗佢。 下樓節格啦，露出半條毛頭， 你就好想掹咗佢啦。 係嘅，咁我嗰陣時初期咧，咁你掹下掹下啦，但係你未掹到嘅時候，你 feel 痛啦。 嗱，頭幾下咧係通常都係唔成功嘅，即係嗰一兩下佢。回弹有个 recoil 的力弹翻转头，系咪先？你 feel 到个鼻入边嗰啲皮肤俾你扯咗出嚟，就弹翻转头啦，系咪先？好啦，然后拉多两下咧，就忽然成功，而且咧，你有冇嗱？我呢度下排有少少毛仔啦，唔算数啊。你我有呢个瘾咧，就间唔中掹下佢嘅， 掹掹到啊咁短。 有时 OK 嘅，系啦。咁然后或者你脚毛俾人掹嘅时候，你都会缩啊，系咪先？但系掹鼻毛咧。有个奇怪嘅现象出咗嚟嘅， 你嘅现象系咩呢？ 我会流眼水嘅， 但系系因为痛到流眼水，你会唔会？ 我唔知点解 系痛。你而家试下，你唔使掹一条啊，你而家自己乜戳下佢，你都会。你有 有我眼会开始湿咯，我一拉嘅时候个眼就会开始湿，嗱湿咗啦， 系 我左边只眼湿咗啦， 好似开掣咁 啊。系啊，一拉呢个眼， 你拍戏 OK 喎， 一蚊。一掹到个鼻毛咧，个眼水就开始飙出嚟。如果你真系扯出嚟嘅时候，系真系可以成滴流出嚟嘅。 哦， 咁但系我系几 enjoy 嗰种痛嘅感觉嘅。哇，真系湿咗而家只眼，抹一抹先。 好明显啊，你真系。 系啦，你冇嘅， 我冇噶，我纯粹斋痛。 我以为系嗰个叫做 trigger， 可能中间有啲神经线啊，唔知点样交叉感染啊，然后又剩又搭住 咗。可能你啱啱嗰条线搭住咗咯，嗰度。 咁然后我系 enjoy 一掹嗰下痛嘅快感嘅。 我系未掹到咧，你揾啱个位置就要是是是要准备一二三，你准备紧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哇好痛，咁所以我有强行掹嘅。如果要做嘢嗰啲冇办法，是是是但后屘我觉得太痛嘅关系咧，如果有人同我讲话有鼻毛突出嚟咧，我会怼翻入去， 怼翻入去系一个后屘嘅处理方法嚟嘅， 怼翻入去用鼻索， 系啊， 希望佢唔好再出嚟， 但系咧。嗱好啦，去第二步啦，就开始买鼻毛剪啦，系咪先？ 系啦。 鼻毛剪咧我都有嘅，但由于我啱啱提过好几次，我实在太 enjoy 嗰种痛嘅感觉啦，所以有时候我会懒得喺个柜入边咧拎个鼻毛剪出嚟，而系享受佢掹嗰下嘅快感，然后飙晒眼水，真系好似食完 wasabi 咁样飙晒眼水嗰种感觉系。 譬如我俾我嗰把鼻毛剪你啊，我把铰剪型咧，佢嗰个头唔知系咪因为太钝嘅关系，你剪咧佢 扯出嚟嘛？ 系啊。 系啊， 咁不如你用啦，你咁享受痛。 好啦，嚟啦，鼻毛剪你系边款啊？ 我嗰个咧，佢嗰、那个其实同我哋铰剪一样细啲啦。 系， 咁但系佢嗰个两个个头咧，如果平时铰剪你当系即尖头咁啦，我嗰个咧佢系零舍有两嚿圆形啊。 哦，系啊，我都系用呢个咯。 系啦，呢、這个，但系夹落去嘅时候，佢唔会好清脆咁样剪咧，好似剪头发咁样就甩出嚟。 嗱，最早嗰只咧，有啲真系好似铰剪咁样入去剪嘅，但要个技巧系非常之高啦。即系你见有啲人。早期佢哋一啲外国片咧，佢哋话会剪个鼻毛咧，咁我记得佢哋要即系叫做拉开个鼻哥窿，然后怼把铰剪入去剪噶嘛，咁、 啊、 但系而家出咗我哋呢只咧叫旋转型嘅鼻毛修剪器咧，就 系 你一揿嗰个好似铰剪位一揿嘅时候咧，佢中间嗰两把环形刀就会戳戳戳，咁就会。即旋轉咁剪走啲鼻毛啦，咁、 哦、 你要定期去清入面嘅嗰啲剩低嘅嗰啲毛髮嘅，咁、 啊、 去到再多一步係咩呢？就有啲電動鼻毛器嘅，咁佢就係、是又係有兩款啦，一款就係旋轉電動旋轉，就唔使你撳啦，咁而且佢會吸走啲毛髮喺個铰剪嘅底部就可以有個草紋，吸塵機嘅感覺啦。咁另外一款咧就好似一個我哋去剪頭髮咧。咪会最尾会帮你收一收，然后就会有一个好似跑咁样嘅，有一款系咁样嘅。 哦， 咁所以喺坊间系有一啲嘅电子鼻毛器，即电子嘅剪鼻毛器嘅。 哦，但我嗰只应该系最原始嘅铰剪。 系，我都系嗰只嘅。 系啦，但系就系纯粹佢嗰个头嘅设计令到我好难剪咯，所以我每一次剪嘅时候都好痛。我唔得， 所以你要换啦，又或者你要有个 要磨咯， 要磨，又或者你要清一清上面有啲棘住喺度嘅毛发咯。 想揾啲利啲嗰种咧。 但今日波盛系买咗另外一款嘅， 系啦。咁话说，琴日行呢个24小时新开嗰间 Donkey Don Don Donkey 嗰间嘢啦。咁跟住咧，我又同阿 Eric 阿磨呢一齐行嘅。咁佢哋两个咧就喺度揾啲撩耳屎嗰啲。 嗯， 呢个又另一个 topic 啊。咁我哋就见到有一个咧系可以除鼻毛嘅。佢好过瘾，佢旁边有张图嘅啫。 系， 嗱，你见到三张图咧就解释到噶啦。第一张图有个兜，入边咧有一啱入边有啲好似液体嘅嘢系肉色嘅，然后咧就用一支棒，支棒咧佢就你当好似嗰啲雪糕筒咁样样， 系 咁咧就浸落去嗰啲液体度。 嗱，我形容下先，嗰支棒咧就好似咧人哋有款嘅耳塞咧，除咗系耳棉、哦、即海绵质地之外咧，系有种系胶噶嘛， 系 咁佢就系有种 系啊， 呢个锥体圆锥体啦，咁佢有几个圆锥体喺度嘅， 系啊， 咁估计就应该将个圆锥体咧怼落个鼻哥窿入边嘅。 咁其实就系点完呢啱嘢之后，嗰啲 sauce 啊，个酱，好似你麦麦送嗰啲 麦乐鸡咁样， 麦乐鸡酱点完之后塞落个鼻度咧，佢声声一拉出嚟咧，佢就连埋啲鼻毛一齐扯出嚟。 粒粒嗰啲系咩啊？ 嗱，咁啊，我啱啱头先打开咗啦，佢嗰啲酱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佢呢度。除呢个盒附送嘅一包好多一粒粒嘅好似药丸咁样样嘅东西，咁、嗯、我睇唔明日文，唔知佢系咩成分，但佢用法好简单，你系将呢一粒粒嘅嘢倒落佢一个特制嘅鈎度， 系 呢、這个鈎亦都系特制，系可以摆微波炉度叮嘅， 系 咁啊叮三四分钟啦，溶咗之后咧、 哦，叮溶嗰啲丸 系啦， 就变成嗰啲点汁酱啦， 系啦，咁、 哦、 然后塞落个鼻度咧，一扯咧就可以掹嗰啲鼻毛啦、 哎。哦，呢、這个过瘾啊，呢、這个 基于呢个几过瘾咧，我哋决定咧。我哋玩一个游戏， 系 输咗嗰个，一阵间咧完咗之后就要拍片。 我哋呢条桥咧系参考啊，寻常事认真做，港珠特工队，冇错，我哋就系港珠特工队，系啦，输咗就要试用嘅， 系。 咁我哋用咩方法呢？咁寻晚师兄祠堂抽啤牌啊， 系、哦、啊， 我哋今日又抽啤牌， 哦， 好啦，你使唔使洗一洗？ 洗牌，妖， 洗牌先， 洗牌胆啊！ 嗱，咁我哋咧就 啤牌喺度， 系啦。 哇！ 一人抽 三只， 三只 啤牌， 咁然后加埋斗大， 系 系啦，最即系细啲嗰个咧就要试用呢个嘅 除鼻毛器， 呢个系夹硬扯啲鼻毛出嚟嘅， 我唔知佢融咗嗰啲酱系咪有特别嘅， 应该有黏力咁样，然后扯佢出嚟，应该都痛嘅。 好啦，我哋 烟丝系最细一点，即刻倾就11、12、13啊，顺序系咪？ 系 好， 好嗱，一人抽一只先啊， 一人抽一只先 嚟， 诶烟哦，一分啊， 系啊。 六啊，六点 好啦，仲有得追嘅，你先 我先第二隻啊，抽尾嗰隻啦，麦头嗰隻啊，你抽埋啊， 哇咩啊你 两点啫， 八点 诶、欸、哇 累即系十三啦， 十三啊而家有 你仲有得追，仲有得追，你抽先， 好我抽呢隻， 系 哎呀我已经知冇得追啊，我见到唔系公仔啊， 几多啊？ 九点，我 total 先，九加二十一加六十七点， 十七点， 你系头先十， 我十六点啊， 一点之差，赢咗， 即系我转头就要试用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除鼻毛嘅神器， 哎呀，又会争一点嘅， 即系啱啱一点，你呢期真系唔系太好彩，我怀疑你， 哎呀， 哦， 咁啊，转头啦，四点零钟我哋就 开 live 定拍片？ 拍片开 live 啦，拍片啦，拍片啦！ 大家上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相信我自己后援会啊揾到噶啦， 系啦， 啱啱就摆上去。 哎呀，争一点，我就 我觉得可惜啊！ 我仲谂住我拎住擂会赢添。 哎呀，我六点都会输啊，加埋十几，因为你有只擂，点知？ 哦、 哎，真系有得追，有得追。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由六月头的社会运动去到今日，好多唔同嘅网民啦，甚或乎喺一啲电台节目，例如师兄祠堂啊，又或者电视节目，好似头条新闻咁，都会改好多唔同嘅歌词。去表达自己心入边嘅感受，又或者去形容俾大家知究竟社会上面系发生啲咩事噶？有啲歌词改到好绝屈，有啲歌词改到离晒谱咁，就好似我改歌咁，全部都唔啱音嘅。但系最近有网民就发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咦，好多歌词都唔使点改，就几 make sense 咯？究竟系边一首歌呢？只要给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在燃烧耳朵，巴拉巴巴巴巴，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它给我打磨。 碎的感性被我吓醒，翻天覆地世间重头来设定，根据有用程度决定现众性。麻辣爸爸爸爸，只要给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麻辣爸爸爸爸，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他给我打磨。歌曲不是每天生色的配乐，是活着吸烟就做个背景，不想辜负那些我爱上的歌，所以何时何地也祈求尽兴。啦啦啦啦啦啦，只要给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啦啦啦啦啦啦，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它给我打磨。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巴拉巴巴巴巴，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他给我打磨。巴拉巴巴巴巴，只要给我一句歌，活着就是尽情的搭过。巴拉巴巴巴巴，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填满我的唱片，真的有帮助。 嚟自陈奕迅嘅叫咩名啊？知唔知？ 真真记唔起，爸爸爸 爸爸啦，爸爸爸爸，唔系 I am nothing yet， 系听听啊， 系 啊 ，Ivy 咧就即系话，由于鼻即系听众 Ivy 留言咧就话，由于鼻同埋眼睛中间咧系有连住嘅部分嘅，所以当个鼻受到刺激咧，你眼睛流眼水系好正常嘅。 So does 呢？ 好啊， 咖喱 master， 转头睇下会唔会飙晒啲眼水出嚟？ 我睇你飙咩？好，大家试下。 雕铜啊，要你真系，我真系惊、啊、你咁样夹硬扯出嚟，你仲要佢一定唔系净系扯一两条噶， 佢个图显示应该会有一抽。 系啦，唉，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嘉宾啊，系时候公布下星期嘉宾啊， 好， 嚟啊。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形容阿一系火影忍者，因为我哋大家都好中意火影。同埋佢发型同陆远真系好似。Hello， 我系雪儿，我平时中意养一啲特别品种嘅宠物。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咦，波性啊？ 咩啊？ 你系咪 mix 漏咗啲嘢咧？ 咩啊？ 嗱，我哋听多次你嗰个版本啦。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波性呢？ 我觉得波性好似去捉甲虫咁，感觉上就似戴住啲帽嘅小学生去捉甲虫。Hello， 我系雪儿，我平时中意养一啲特别品种嘅宠物。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有冇发现有啲咩问题呢？你啱啱呢两 cut 嘅 trailer。 第二个冇问题，第一个系有咩啊？ 嗱，等我公布话俾大家知我哋平时嘅工作分配啦。咁少年波性与八宝一咧就 系 小弟写稿同埋 mix 嘅。咁波性咧就做个访问同埋 trailer 嘅 mixing 啦。 系啊， 系啦。咁啊，平时嘅 trailer 咧，第一句问嘉宾嘢嘅说话，嗱，我哋听多次啊。 哦， 雪儿。你会用啲乜嘢嚟形容？ 平时唔系你把声嚟嘅， 系喎。头先我唔记得住个耳飞。 平时系 雪儿，你觉得波声系点咧？ 系啦，我哋公开咗，平时原来扮声嗰啲都系自己人嚟噶。我一听啊， 点解好似有啲古怪呢？ 明明唔系咁噶， 系啦，但系又噏唔出有咩问题。 系， 当我听到两句嘅时候，我就知道系边度出错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特别版嘅 trailer 啊， 你听到啦， 系啊， 之后一个礼拜出街嗰啲都冇噶啦， 好似钞票嘅错版咁样啦。冇错啦，我哋下星期嘅嘉宾咧就系一个养好多动物嘅女孩子啦，叫雪儿噶。 系， 咁大家可以 Instagram 嗰度揾佢，咁啊下星期就可以知道佢嘅访问啦。下星期见，拜拜。